都市人健康问题十年如一日，工作忙碌，缺乏休息，烟酒过多，严重影响耳朵健康。手下留情，家传户晓，驰名中外。精选各路嘉宾，使用现代科技联络翻嚟，听到人人耳朵畅快，心情靓晒。手下留情，香港电台第一台生产，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今个星期仲有我李尚晶。 好，星期二晚八点十四分啦！ 哇，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我系沙流程嘅刘伟恒啊。 大家好，我系梁礼勤啊。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点解一个有咩好嘢啊？ 头先拗头嘅原因就系因为要 准备 呢一句，系一个最啱嘅位置 掟出嚟。有咩好嘢？有咩好嘢？ 话说咧，小弟啊， 系 早几日咧就睇咗篇报道， 系 就讲起一啲童年，即其实唔系我童年嘅，但系讲起一啲可能大家一啲嘅一啲集体回忆啊。 边方面咧？ 点样唔系你童年啊？你意思即系咩先？ 即系应该我个年代冇经历过，系你哋年代经历过嘅嘢。 咁即系点先？ 就系嗰个叫做子弹仔单车啊， 系 即系嗰啲头尾包咗。龙头凤尾，然后仲摆咗个大喇叭啊，或者可能摆咗啲一啲有啲灯啊，或者可能可以企个女仔， 特别矮嘅， 或者企个女仔喺后边嘅嗰啲子弹仔单车， 摆一个女仔， 摆个女仔喺后边噶， 系咁啊？点解呢一个文章有篇嘢点样去即系激起嘅你嘅兴趣咧？ 哦，其实嗱，虽然就话唔系我嗰个年代嘅嘢，因为我嗰个年代就唔兴踩子弹仔噶啦，但偶然咧，可能我嗰阵时读中大嘅时候咧，都夜晚出去踩单车。嘅时候咧，都见到有子弹仔嘅出现嘅。我通常见亲，我自己见亲啦。通常子弹仔咧，就系大概可能系至少五至六个人一组嘅。 哦， 即系我未见过一个人嘅子弹仔。 哦、 我见亲咧都系五至六个人咧， 即系联群结党嗰啲出嚟搞事咁样嘅。 咁又唔好话搞事，都系踩单车啫。咁但系佢哋通常系每个人有唔同嘅岗位嘅， 系 即系好似我哋，即系好似我哋踢前中后， 系 前中后咁样。最前嗰个咧一定有一盏嘅大光灯嘅， 系 而嗰盏大光。光灯咧，我唔知系咪嗰个叫做技术嘅进步啊？而家系可以变色噶嘛？ 系， 即系可能有啲五彩颜色啊，或者可能射啲字眼出嚟都见过嘅。 系， 咁然后中间嗰个咧就开始有个大喇叭啦。咁然后第三个咧就可能会第三同第四个咧就分别企咗两个女仔喺后边嘅，当然系唔应该载客嘅。咁但系佢哋咁样做啦。咁然后最尾咧就会再有一个咧，可能我估可能系。一个 backup 嘅喇叭，但系佢通常系前面嗰个系咁样嘅一个组合咁样啦。咁我有朋友问过我有冇，即系有冇想试下玩子弹仔？我冇咩太大兴趣嘅，我就专心喺自己嘅嗰个公路单车嗰度。 点解咧？ 我觉得唔系好啱数，我成日觉得企个女仔喺后边咧。好似長洲嗰啲漂色巡遊，所以我覺得有啲古怪。 你始終得罪好多人 㗎，我自己覺得啫。我就有佢講，係啊， 但係因為我哋後屘我又真係即係有段時間小弟都幾沉迷單車㗎嘛，又真係有上網睇嗰啲報道啊，或者啲人係點樣？哦，究竟子彈仔喺邊度買翻嚟啊？即係我哋可以買接車，可以買公路車，可以買 BMX 係啦， 爬山車咁樣。咁但係子彈仔，我聽翻嚟個版本，即係有位朋友或者我上網睇嗰啲資料咧，好多咧都係啲公屋嗰度或者啲屋村樓下佢。低嘅嗰啲车咧，佢哋用方法攞咗翻嚟之后咧，就自己砌一 咩、方法可以攞到嘢翻嚟咧？ 知啦， 冇乜方法，例如系摆低钱，然之后换翻个车 牌咯。系啦， 咁佢就会通常 亦都有把铁剪剪开佢又有嘅。 咁佢哋就会自己砌一架子弹仔，属于自己嘅子弹仔出嚟嘅。 点砌咧？ 嗱，我有研究过。首先，佢前面嗰个柄咧，通常系我哋相对地唔系我哋，即系前面嗰有个名嘅，好似叫。叫鹅颈定唔知咩嘢，即系嗰个单车有个颈位， 三角位啦， 系啦，咁佢哋就会嗰、那个位就要拣一个可能相对地个柄系会重身啲嘅， 系 喺前面，咁然后最紧要我听翻嚟最紧要咧就系头尾辘咧要两款嘅车胎， 哦， 系啦，头辘咧系要公 BMX 相对地即系嗰啲叫做粗身啲，即系可能爬山车嗰种啲坑纹比较深嘅车胎。 要唔要有啲一条条毛毛伸出嚟嘅？有一啲咧系个 好新净噶嘛，因为 有啲毛毛嗱夹出嚟嘅 毛毛嗰啲就摆后边。 哦，毛毛摆后边。 系啦，前面嗰条胎咧就要坑纹要深。 后面嗰个可以摆啲可能公路车，即系比较滑，即系比较冇咁多悭民嘅胎。个原因系咩呢？因为佢前面个摩擦力会大啲，咁佢就方便可以做一啲漂移嘅动作啊。 哦， 系啦，咁佢摆尾嗰下，揈嗰下咧， 摆尾噶， 系啦，咁佢揈嗰下咧，后边个摩擦力低咧，就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啦。同埋佢有时咧，佢可能要唔同嘅部件去砌，即系例如嗰个 set 位，佢要拣一个啱嘅 set 位，亦都系要喺佢云云嘅屋村单车当中睇啱咗，然后去交收翻嚟。然后再拣砌啲砌出嚟， 要教授 呢个字。 但系咧，如果系可以喺一大排单车前面行嚟行去咁样去选购，即系选择啦，都几得意喎呢件事。 呢个我听翻嚟，同埋我嗰年代做翻嚟嗰研究， 系咪真系冇得卖噶？ 你可以喺 care 嗰啲二手网站嗰度，我啱啱上网睇。 因为咧嗱，老实讲，我喺单车铺咧，又俾阿一哥咁讲一讲咧，又真系好似。冇见过有子弹仔卖呢样嘢嘅，但系咧喺我嗰个年代，即系讲紧即系三十零年前啦。嗱，其实子弹仔咧喺呢个沙田啊嘅屋村啊，同埋嗰啲叫村屋区咧，系非常之横行嘅。咁首先就因为嗰个年代开始咧，就大家喜欢挂啲喇叭啊、焚机啦吓， 同埋中间咧，即系个单车咪中间有条轴嘅，其实你需要凹一个嘢落去，令到佢再靓啲， 佢啲包围 嗰类嘢噶嘛，系 佢要包到好似架电单车咁样， 冇错啦。 咁啊，同埋咧就普遍咧，就包括我認識嘅親人在內咧，佢哋都係著喜歡係著人字拖咧，就係、是、踩。你千祈唔好而家啲咪好多戰衣噶嘛，有單車衫啊，即係個個都扮曬李慧詩啊，有啲係啊，呢樣嗰樣，佢哋一定要著人字拖踩。 絕對唔可以有個 lock 嘅。 或者白飯魚係啦，即係一定係要著呢啲好地嘅。咁啊，短褲啊， 而家可能 最好就係短嘅牛仔褲，白色嘅就最靚啦。 而家可能著滑板鞋咯，著 V 字頭嘅滑板鞋啊，即係而家就興著 V 字頭。 但唔可以新嘅喎。 哦，係， 即係嗰件事你係要，就算你買咗對新嘅都好啦，你設法咧令到佢變成一個舊啲少少 vintage 嘅 look 咧，你著上去先至襯得起嘅車 咁。即係我覺得啊，即係香港啊，子彈仔啊。简直系啊，同呢个鸭记或者 High Ace Van 子 Van 仔齐名啊！你唔觉得系同一件事？ 你知唔知 High Ace 系咩？ 即系嗰啲 Van 仔嘛， 其实同一样，我同一个系统嚟嘅。 系啊， 即系有阵时有啲司机都会扯咩夜间咩少女狩猎队嗰啲车咧，佢会将啲摆啲日本字落去啊，有啲货车佢都会咁。 赤鬼啊， 系啦，冇错啦。 咁啊，唔知咩花灰咁样。 系啦，又花灰又呢样嗰样啦。咁跟住前面有排烟盒 啊， 烟盒啊， 或者公仔，或者有毛毛嘅，有一啲系嗰啲羽毛嗰啲毛毛。 咁呢一款嘅状态咧，就十足十多年嘅子弹队， 系 子弹仔嘅队啦，即系佢哋自己就用佢哋嘅即系好港式嘅方法，将佢改装咗，同埋要焚机嗱，即系当年就梗系焚啲张国荣啊、妹姐啊嗰啲啦，或者系草蜢啊嗰啲啦，咁你未？见其车咧，就先听其歌先嘅。咁、尤其是喺城门河一带咧，大家就系以斗大声嚟到作为己任，佢真系吊两个喇叭喺度噶嘛。 系啊， 相当霹雳噶。 个喇叭越大咧，个感觉系越能够压场。 系啊， 喇叭真系要大嗰啲，如果细细个嗰啲好流 行咯。佢同 High Ace 同鸭记一样啊，鸭记嗰个年代都系大家要搞呢个车窗。 其实即系等于香港嘅暴走族啫嘛，即 系 香港版嘅暴走族咯。系啊， 系啦。咁啊，一哥你有冇拥有过子弹仔噶？ 我冇拥有过子弹仔嘅。我有 想擁有一部子彈仔， 我有啲車款係想要嘅，即係嗰啲 車款， 有啲車款就即係嗰啲頭尾做曬龍頭鳳尾嗱，龍頭鳳尾呢個 terms 咧喺車界嚟講咧，無論你係玩玩具嘅四驅車又好，定係你真係揸嗰啲私家車又好，或者你單車都好咧，都有龍頭鳳尾呢個 terms 嘅。咁佢我有一啲見過啲龍頭鳳尾，啱啱提過就係佢可以前面噴曬好多唔同嘅嗰啲可能嗰啲比較型嘅字眼啦，我直情見過咧，佢有個裝咗盞燈咧喺架車嘅下邊啊，即係個車架嘅下方， 即係射翻上去你自己個樣嗰度， 佢射落地下。 哦，我以為你話射落自己個樣嗰度，睇下我幾型。 佢射落地下咧，個效果係點樣咧？ 好似去 disco 咁樣嘛？ 唔係，好似我哋細個玩嗰啲 RPG game 啊，你去打機嗰陣時咧，你個人物角色咪有個圓圈跟住你。我覺得哇，好型喎！ 即係有個 spotlight 自制 spotlight 係啦，咁同埋佢可以。挂好多唔同嘅灯条喺嗰度，同埋啱啱提起个喇叭咧，我觉得最劲嗰样，因为嗰阵时有睇过，佢最劲嗰样嘢咧系佢哋如果你而家用蓝牙喇叭咧，即系当然大家觉得哦，你踩单车你有个蓝牙喇叭可能系一件好简单可以播歌嘅事， 但其实有轻巧啊， 但其实唔入流，你一定要有两个大大架 吊住 喺度，而佢哋又真系踩得快嗰下，我觉得先劲。 同埋你谂下咧，嗱，当年系冇一哥讲咗个精结啦，嗰阵时系冇蓝牙嘅，咁而且咧你嗰套。播歌嘅架撑啊，其实系要有电噶嘛，咁你牵涉到几样嘢，第一你要拉线啦， 系 啊系。 第二咧就系你要有电源喎，嗱，因为你嘅车机，我唔知嗰阵时系兴博 Walkman 啦，定系博 Discman， 定系怼部收音机上去，我唔记得咗啦。咁你谂下嗰个过程或者嗰个组合啊，其实系要相当花人力物力。你要谂下，嗱，要拉线啦， 要自己搞嘅。 点样有电源？会唔会孭埋嚿水电上去咧、啊？我唔记得啦。 应该唔使嘅。 咁你即系要入电芯啦。如果唔系嘅话， 系啊。 咁你谂下几重嗰餐嘢，你仲有两个大喇叭，跟住你又有个唔知小老宝定乜嘢喺个车度，咁你仲要孭到个女仔跌落汗。 哦，唔系，咁但系如果根据一哥分析嘅嗰个车队咧，你可以行前面，你咪唔使孭两个女仔咯。 哦，咁我会想拣孭两个女仔，我嗰时唔识拣。我啱啱上网睇有啲即成架车咁样喺啲二手平台卖，都仲卖紧，可能7000几、8000蚊一架。 七千几啊？ 有啲卖，因为佢真系砌好多嘢。例如我而家睇紧呢架，佢就 呢架系咪旧噶？系咪旧？ 佢升嗱，我而家睇紧呢架咧就大概3000蚊左右啦，咁佢就话声称系古董版嚟嘅，有电道嘅车架，有咪标，有转速器，同埋嗰啲操胎，即系嗰啲胎系真系拣过嚟嘅。 个咪标又真系 好中意你有拣过嚟呢句嘢， 真系有咪标咁样，系啊，可以讲价嘅佢话， 哦，可以噶，系啦， 12段波系咪啊？ 12段波又唔系好惊奇嘅一件事嚟嘅、 哦，我唔知系咩， 因为喺啲云云嘅交收入边一定揾到12段波速嘅 变速器，即系呢个系 基础嚟嘅，系同埋咧，因为当年咧，我都即系头先讲啊，个亲人咧，佢拥有一部子弹仔。我首先我想讲咧，其实唔易玩噶。第一咧，就因为咧，我哋平时踩嘅单车 比较低噶嘛， 冇坐得好低，你基本上系弯低， 同埋比较细架。 佢系接近真系有啲似揸电单车嘅，你个人要乌低身嘅。呢啲听日可以问下老可啦。咁但系我哋平时学嘅，譬如BMX 就好啊，或者搭头车都好啦。你个人起码即系，我记得当时阿重哥都有讲过嘛，咩叫为之个？设位是啱咧，就是你个人停一部车，你个脚踭啱啱诶脚趾 啱啱掂到地， 咁或者但子弹仔完全系违反呢个常态嘅。 系啦，佢系屈脚噶嘛， 屈脚踩咁滞，同埋咧你要踩得快咧，其实系你谂下，你个人已经乌低，你个脚咧其实系差唔多顶到自己块面嘅，系、要咁样先踩得快 嘅。但系个重要嘅地方，即系嗰啲子弹仔嘅专家系点样咧？就算系要咁样铺一个咁嘅铺，仲要着人字拖，佢哋仲要好快， 同埋掟到弯。 唔知点解佢哋系可以好快 嘅？佢哋好玩嗰啲咧，即系搵条直路，搵条直路。以前咧啲村屋门口咧，有阵时咧就唔系啲石屎地噶嘛，系啲扮地板啊，或者嗰啲有木扮一啲滑啲嘅砖啊，即系我唔知点讲啊，拧啲嘅砖啦。咁嗰阵时咧，我见到我啲亲戚咧，佢哋可以列队咧，喺嗰、那个譬如你冲一转，即系抌行有只，然后咧真系漂移咯。你去到尾咧，跟住一斜，你个胎系扇住去掟一个大弯翻嚟，就为之好型噶啦。 嗯， 系啊，我做唔到，系。 嗰啲系会 我都做唔到， 唔系好食，即系 佢要佢练，系同埋要系，所以佢哋要经常要去交收啲唔同 嘅胎， 要去交收。胎唔掂嗱，我听翻嚟系交收嘅， 系物色好多唔同嘅胎。 系啦，所以点解喺屋村出嚟嘅产品，因为真系长年累月见到啲单车，一睇起码摆咗20年喺度。咁就好多剑重咁嘅状态喺嗰度咯，我为形容为 系啊。如果大家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啊，而家屋企仲有， 你曾经试过漂移， 哇！即系而家仲有子弹仔嘅话，不妨插张相俾我睇下。 喂，其实讲真啦， 我唔会话俾人知你部车点得翻嚟。 唔系净系子弹仔啊！你求其你是但搵部单车，你要漂移都唔容易啦。 诶，好声啊！ 哎呀！咦你呢个有啲怪喎、 啊！听一听先，呢个版本咁得意嘅。 呢、這个唔系喎，呢、這个怪咗，好似快咗、 啊。听下先啊，听下先。 嚟啊！大众踩单车郊 野上，良朋共享身心舒。我哋一阵间话俾大家知呢个版本系边个唱啊？我哋估下。大众野火会山岭上，悠悠绿草天生。时时要玩翻下，使乜心都伤？日日要喜洋洋，无谓咁紧张。时时要轻松下，将清福享。日日笑口如常，就更加会命长。啦啦啦啦啦。时时要轻松下，将清福享，日日笑口如常，就更加会命长。 就算有心想找对象，何妨互相走入情场，同你一相一对携手影下相。莫负水花高飞百丈，潺潺自响音韵悠扬，绿野青山响遍大家跟住唱。时时要玩翻下，使乜心都伤，日日要喜洋洋，无谓咁紧张。时时要轻松下，将清福享，日日笑口如常，就更加会命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时时要轻松下。 冇错，呢个版本咧的而且确系阿夏雨哥哥嘅、 啊， 大家跟住唱啊。 其实咧，即系大家跟住鼓啊， 系 一系就冇嘢好搞，突然间一冚，全部冲晒出嚟嗰啲同嗰啲诶， 子弹仔又唔系好见。 冇错啦，全部都系讲夏雨 summer ring 咁样嘅。 系啦，冇错，咁啊夏雨哥哥版本啦，大家跟住唱啊。咁啊，如果大家有啲子弹仔或者你嗰啲单车相可以拉翻嚟，我哋晏啲咧，其实今日都想再讲下一啲关于单车嘅嘢嘅。 系。 咁啊，至于一阵间翻嚟咧。就一哥咪有單車嘅自己噶，而家有冇噶？ 我有一架單車，有架公路車嘅。 我而家有公路， 擺邊啊？ 喺屋企咯。 哦，幾耐冇踩過？ 條胎仲 冇講啲咁嘅嘢啦。 條胎仲俾人攞咗未啊？ 冇。 不如你實勾喺屋企樓下睇下，會唔會俾人選購啊？ 係啊，咁陣間咧翻嚟咧就繼續有李尚正嘅訪問。今日咧係拉屎一集啊，仲有少少星爺嘅講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地监测数据显示新冠病毒同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呼吁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的人士，即使症状轻微，亦都应该戴外科口罩，同埋尽早求诊。中心强烈呼吁市民，特别是幼童、长者和长期病患者，应该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属于优先组别的市民，不论过往已经接种多少剂疫苗，在接种上一剂疫苗或者感染新冠病毒超过六个月之后，可以在今年内免费接种额外的加强剂。本港已經進入流感高峰期，中心指出，季節性流感病毒陽性百分比從3月第一個星期少於 1% 上升至截至今個月8號一個星期的 13.57%， 主要診斷為流感而入住公立醫院的比率亦都持續上升，尤其是12歲以下兒童和50歲或以上人士。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官方網站近日新增專頁介紹國歌，有關專頁設於網站的專題資料。網頁開首介紹指，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網頁提供國歌官方錄音供下載，包括國歌管樂合奏版和國歌齊唱版，亦都有國歌的官方視頻。網頁亦都再有其他國歌相關資料，國歌的五線譜版本、國歌的簡譜版本、國歌歌詞和國歌條例等，當中提及奏唱國歌的標準和禮儀。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表示，現時樓市只是恢復至疫情前兩至三成，經濟需時恢復，預料樓市要到九月才轉趨明朗。他又說，樓市辣椒的使命已經達到，形容阻住地球轉，對首次置業人士沒有影響，但是阻礙政府招攬人才，因為人才來港之後可能需要買樓，促請政府逐步設立。行政長官李家超表明，現時針對樓市的措施仍然適用。對於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港考察六日，會見多個不同商會，但是不包括地產建設商會， 李介超话：夏宝龙行程紧密，每个环节都有时间限制，有啲更加超时。而夏宝龙留港期间考察咗北部都会区等，行程有涵盖香港土地房屋问题。俄罗斯一个法院驳回美国记者格尔什科维奇就佢被审前拘留提出嘅上诉。佢喺当地星期二喺莫斯科出庭，系被扣押以嚟首次公开露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上个月底喺乌拉尔地区嘅叶卡捷林堡拘留佢，佢正系为《华尔街日报》工作。莫斯科指控佢搜集与呢个军事工业区嘅国家机密。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特雷西较早前获准探望格尔什科维奇，是首次有华府官员获准探访。以美国为首的超过40个国家在联合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立即释放格尔什科维奇，并且谴责莫斯科恐吓传媒。31岁的格尔什科维奇上个月29号被捕，如果被判间谍罪罪成，可能面临最高20年监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至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有天轮流闯到11仓，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的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来新的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3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0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 95年 联系 香港。 我是 Ravi 严楚碧，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虽然我坐住轮椅，但是都无了我周围去的，就连香港电台自己制作的 CIBS 节目我都去开过麦的。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主持、司仪、广告、演戏都咁正，手下留情，请嚟阿晶、李尚晴。 若果只可看着，不能制止，再荒谬生活也请你撑住，装作咸鱼都可以，任带着这怒意，投力冲出面前工作的奔驰。 但是你都叫做是在周生的戏那里被人认识啦。咁好啦，除咗话嗰个即係演出嘅自信之外，你有冇諗过嗱，譬如佢嗰班嘅曾经同佢合作过，我当系功夫足球咁先算啦，嗰啲师弟啊，几多号啊，嗰啲其实大家都开始有佢嘅发展，独当系咪肥仔仓佢自己搞电影啊，跟住啊即係田鸡 Sir， 咁佢又而家做埋监制啊。你最初行出嚟嘅时候有冇諗住喂我继续做喜剧演员啦、 啊。我有啊，周生成日话喂阿晶你不如好似阿晶咁搞同老少啊咁啊。 係。 但最惨我係知道阿晶嗰个工作模式啊嘛。 係。 我就嘩真係唔搞啦大佬啊点啊。 咁演员咧，点解唔继续搞走喜剧？ 演员啊，演员如果有人揾我，即刻做咩噶？ 但你唔系将佢放喺你个叫最主要嘅岗位，因为后嚟嘅你 就入翻去 K 部啦， 系啊，主持嘅工作，即系变咗主持，好似系一个主位， 嘥嘅用嘅时间比较多啲， 系啦，系啦。咁但系演员咧，就普遍地咁样去睇，因为我见你主持得多嘛，咁我咪觉得你系主持咯。咁、哦、然后你就会少咗做戏，好似将拍戏呢一样嘢放后咗一格咁样咯。 系啊，有好多人都同我咁讲，不如你全职做演员啦，咁样。其实呢个都可能对我嚟讲真系好噶。 咁但系点解唔系咧？ 系咯，你冇拣。 各样嘅原因、 啊，系就系受制于 budget 啊、时间啊、 老板啊。 因为即系最简单一样嘢，如果你做演员冇人揾你，你就冇收入噶咯。 嗯， 即系开始会考虑呢啲嘢啦。 唔系开始，一嚟 焗住考虑啦，已经 一嚟就谂紧呢啲嘢噶啦。 但系你好义无反顾地，阿周生一 call 你就即到辞职咁样嘛，你好果断噶嘛，嗰 细个啫嗰时。 所以咪就系咯，即系。 喂，即系你问阿刘生，佢都唔会噶。 刘生 佢 刘生 都即刻话未必会辞职住咁啊嘛。 刘生以前可能会，你而家 你去到几耐以前会先，会即刻抛低一切先 嗱。我讲一句真事俾你听，我唔知道你听过未？ 听过你啊，周生揾你嗰单嘢 冇错啦，其实我都上过佢 office。 跟住咧， 即系佢有冇揾我咧？我谂下先。 佢系问你关于啲韩流嘅 嘢 噶嘛？ 我讲咗好多，佢系倾咗好耐嘅，系啊。但系我冇去到你嗰下。首先咧，因为我觉得我同周星驰系一个地球同埋天王星嘅距离嚟嘅，即系我觉得我唔会好似你咁样，好咁我就翻去商台请辞一份工去，我唔做韩流啦，我而家就周生收我为徒弟啦，我冇呢、這个唔知系叫自信啦，定系 嗰时都唔会啊。 我都冇。 因为咧，佢同你有少少差别嘅就系、是，佢系要去揾阿周生，周生你收我为徒弟，而你个情况就系、是，喂阿正过嚟玩啦咁样啊。 系啊， 因为佢掉出嚟嘅嗰样嘢唔一样咗。 当然啦，嗱，我觉得有机会 佢掉出嚟俾你啦， 或者调翻转有机会系我提出咗。周生可唔可以收我做徒弟啊？嗱，佢可能话哦，咁翻嚟当下嘢啦。嗱，有呢个可能性嘅，但我连呢步都唔敢踏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冇呢个能，即系我觉得佢连眼尾都唔会睄下我嘅，咁我无谓再谂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嗰阵时系喂佢呢个僆仔， 但你又唔系咁讲啊？因为据我所知，周生如果揾得阿 Benny 你咁，即系好欣赏你，因为你知佢好唔得闲嘅，其实。 所以我咪就系话，听完你， 我觉得真系好可惜。 听完呢个故事之后， 我谂佢差唔多时 间。你今日讲完之后，我有少少想流眼泪添。 你 点觉得我错过？ 我唔知啊，我唔知有呢 好多人啊，张敬聪又上咗去啊， 阿 边个林俊杰又上咗去啊， 全部都系大名鼎鼎。 点 会 刘伟 系嗰？你以为就系唔系去到嗰个 level？ 特殊啊，喺嗰班人里面显得你更加特别啊嘛！你快上去啦！ 我仲要 message 俾周生。 你谂下，佢仲要私人约你，系咪私人约你？ 单拖 得啦，其实 系咪嗰条斜路街嗰度啊嘛？ 系中环中环， 冇错。 哇，你点解咩嘢啊？ 我唔知道有个咁嘅事啊嘛，即系入世未深。我嗱咁听完就算啦，呢啲廿年前嘅事啦，都 仲要系廿年前， 应该同你差唔多时候嚟。 系咯， 估计系。 我知啦， 系啊， 一系就阿静， 请咗你， 我考你霸咗，Oh my God， 把你 quota 啊，同埋我真系冇嗰个 talent 啊，即系所以咧，你嗱，即系真系 啊，佢话你有，你系有噶啦。 我唔知系咁啊嘛，我唔识 啊 嘛。 佢系睇到你有，但你自己都唔知，佢先会私底下。 当时你系佢系得闲同你一礼就即系倾偈噶嘛，系嘛？ 倾咗都一段几长时间。 系啦，咁但系你系上到去喺一个嗰、那个开会嗰度开完一轮会，你 好随意 噶。 我上到佢而家系有 pick 咗个时间，有 time slot 系阿刘伟恒 Bandy Low 即系咁样。 哦，系噶系噶，当日系噶，当日系嘅， 系难 的。算啦，唔好讲呢啲啊，唔好讲我啦。我试下再 send 个 message 睇下周生见唔见得我先。 唔知啦，而家 满天星，几多火又问我，如情侣，怕不少不会多。每火星代表一份爱，他消失，情愿上手多。星星飞过，似是你那火，不必借他，失恋怎会没记过？ 情侣他不少不会多，每火星代表一份爱，他消失情愿上手多，星星飞过，要是要是你那个，可否许我低声祝你幸福过？啦啦啦啦啦啦啦。 系啦， 离开咗周生。 你有冇上过啊？ 冇啦，梗系。 可能佢好少听呢一个节目。如果佢听，我谂都揾你上。 系嘛？ 系，尤其是女主持啊。因为我哋有线有啲女主持咧，系讲嘢好叻。其实你都知。 哦，唔系噶。 佢有时都话：喂，阿正，你咪识有线嗰个？喂，我嗰日睇新闻，佢讲嘢好叻，你揾佢帮手啊！即系佢成日都咁样噶。 哦。 如果佢听呢个节目，我谂。 咁你可唔可以叫佢 真系揾你？ 好似你 send message 佢听啦。 冇呢个 message 啊嘛，唉，仲讲，冇讲呢啲咁嘅伤心事啦，唉，真系。 但系真系嘅，你跟住之后，即系离开咗阿周生嘅怀抱之后，你系即刻翻去 K 宝噶系嘛？ 唔系，嗰时啱啱阿小圆接手咗成个，跟住阿木又睇成个娱乐平台啊嘛，阿木你识？ 系系。 佢就话咦阿正有冇嘢做啊？正不如搞嗰时系搞阿达明嘅横线节目， 即系都系喺翻 K 宝。 系啦，佢嗰时啱啱就接手呢一个娱乐平台，达明就居然系搞横线节目。咁你知道横线节目咧，就比起一般嘅节目就难好多嘅， 系啦， 同埋要好多人嘅。 系 咁啊，达明就话喂啊，不如搵埋正啊，即系起码有啲人啦、啊。咁我咪翻去帮手，咁 就系做幕前啦。 系啦，就纯幕前啦，就唔会要你坐喺度度稿，唔会做嗰啲。 就从此就翻K宝啦， 系啊， 或者一路就演变落去，就变咗开电视啊等等。呢咁多年嘅时间，就一路从事翻好多好唔同嘅主持嘅工作啦。 即系同电影系完全差好远， 接近唔关事啦。咁当然你间唔中都会客串一下一两套嘅，但系你嘅主战场就系去咗做主持啦。 系啊，但系即使主战场系咁，但系翻工嘅时间都唔系多 哦， 所以都 happy 嘅。 咁好嘅点解？ 我真系唔知点解。 不过你个人，咁你平时唔系应该嗱，一阵再讲嗰个。 你平时咁多时间搞咩啊？ 系咯，除咗温暖同埋即系供楼之外，除系有咩做咧？ 有咩做？好多嘢做喎，喂！咁我哋玩电话都可以玩半日啦，系嘛？ 哦，即系你 系 呢种人嚟嘅。嗱，因为我哋慢慢听咗即系呢几日嘅访问咧，就知道阿正咧，你都唔系一个嗱，即系可能唔知系咪受到嗰啲阿根廷布宜诺斯艾斯嗰啲百分之九十九嘅人都系做两个钟头嘅人影响咧。其实你唔系一个好热切地希望日日都好多嘢做， 即系唔系好扯啦。简单地讲， 我希望我成为啲咁嘅人啦。 哦， 但系就成为唔到啦。 哦， 嗯。 即系希望成为一个好唱，即系后生仔，起码都有啲 有冲劲、有动力， 有啲小目标啊，赚到亿先啦，先讲啦。但系我又 成日都逼自己，但系做唔到。譬如话，我有一段时间，我朝头早五点钟起身，因为我睇所有成功人士都系五点钟起身噶嘛。 系系系，黄金咩一小时啊嘛。 系啊，五点钟要六点钟系你个 Alpha 哥最多最清醒嘅时间嘛。我有一段时期有几个月都系咁噶。 但系做乜咧？咁你起身做咩咧？你系咪写剧本啦？ 系啦，咁我又好似 Mandy 咁问问题啦。咦，咁我咁成功做咩咧？其实嗰段时间系好。真係好 smart 㗎個人。 係。 真係試過嘛。 咁你攞嚟做咩呢嗰啲時間。 係咁我攞嚟做咩 係做咩 咁我就要返工㗎嘛跟住。 即係都係返去繼續做主持㗎 係。係呀咁就做。咁、當然做嗰啲主持會即係再 smart 啲啦做返先。 係、嗯。 係會有幫助嘅。 但係。 人嗰個性格我諗真係好神奇。 決定咗好多嘢係嘛。 係呀因為我真係試過逼自己做。 係、嗯。而結果就都係決定都係九點起身好啲。 我都系决定 set 九点闹钟， 系 跟住九点半睇下醒唔醒到， 系啊，系啊，十一点先落去查， 系啊。 而呢个就系你嗱，即系冇话揾啦，而系发现都系最适合你嘅，可唔可以咁讲啊？ 发现都维持到就算咯， 嗯， 系啊。但其实呢个 self improvement 我不断咁样系做紧嘅，我而家都即系揸车都听嗰啲即系 motivation 啦， 系啊，系咁 motivate 自己噶， 系，但系 motivate 完就。 咁嗱，即系其实 K 宝咧，你即系变咗一个真系一个主持啦，唔使搞后面嘅嘢啦。咁你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工作曾经做过，即系唔同嘅 program 啊之类。你会唔会啊？我又唔敢讲话唔满意啦。咁但系即系如果嗰、那个， 我其实全部都唔满意 嘅。因为咧，如果 可以俾到一倍时间我哋拍。哎呀即係 band, 即係導演。 因為有啲嘢係睇到㗎嘛、啊、即係佢究竟係一個低成本嘅製作啦定係點樣即係資源上。 佢就係唔想俾人知道係低成本製作啦。 但係資源上我哋會睇到㗎嘛有一啲嘢其實係。當然啦個主持佢個功力呢係可以幫到好多手嘅。咁但係有啲譬如燈油火蠟嘅嘢你望到㗎嘛。咁你會唔會我哋自己睇啦嘩。之前做嘅电影可能虽然唔系你担正啫，咁但系你喺一部好巨型制作嘅电影里面去做嘢，同你喺电视台嗰个 scale 真系好唔一样噶。咁你自己真系完全投入去，摆咗好多时间落去做主持嘅角色，你会唔会觉得啊，都未系自己想做嘅嘢咧？又或者未去到一个自己嘅要求咧？ 但系首先我系好感恩嘅，即系能够即系有线嘅同事咁信任， 系嘅，系嘅， 同埋咁多年都冇话投诉同埋 lock 我， 同埋佢俾 lock 你呢个好重要 ，lock 梗系好重要啦，系啦， 嗰啲真系 lock 啲主持 ，lock 梗系好啦，梗系好重要啦。 但系我哋解释下俾听众知先，咩叫 lock 咧？即系喺保度， 系啦， 哦，你上证今日玩嘢，跟导演 call 咁，即系 系啦，又或者迟到啊，跟住仲系要摆款咁样嗰啲黑面咁样嘅啫。 张俊豪节目。到讲粗口 系啦，系啦，因为咧，你其实系被赋予好多好多唔同嘅节目俾你去 发挥 嘅， 系香港奇迹啊嗰啲， 唔系咯，又唔系靓仔，即系咁讲啫，因为又唔系高，肯定唔系高啦，跟住又唔系大只，咁又讲又唔系特别好笑，又唔系即系咬字又唔系特别正，点解先？我真系呢、這个真系好感恩咯，系啊。 头名未挂牵，已抛到五百万上。尘埃借送也可以觅最香，至少出但人具气量，在名利中不计较，不必太紧张。我此生热诚未许，黑暗酝酿，身经百战和雪霜。 你參與度高唔高？即係我嘅意思係，譬如有個節目俾你，我舉個例，譬如香港奇蹟咁先算啦。 係， 咁你除咗話，哦有份稿就 writer 就寫一份稿俾你啦，咁嚟跟啦，咁啊講啲嘢啦，你多唔多再去？參與嗰個創意 嘅，其實 suppose 唔可以嘅，即係所謂唔可以，即係話如果你咁做咧，就嘥多好多時間啦。 冇錯， 以前係咁嘅，以前係可以嘅，你自己肯落功夫，但係咧後屘有輪咧。 就即係裁員啊，又或者係啲崗位咧，就如果 overlap 咗就解雇咗咁樣。嗱咁咧就大家敏感咗啦。咦，你做埋我 part 啊？ 哦，系系系， 咁我唔需要噶咯， 系系。 嗱，你系改，但你冇俾人知道。 嗯， 如果你即系俾在上头知道咗，我吓 冇啊，饭碗不保、啊。 同埋佢会觉得系喂，我咁辛苦，我写出嚟个温单系咁样，个稿系咁样，你、 你改 谂咗佢， 系系， 咁人哋会知噶嘛？咪咩咯？诶，咁啊，阿边个唔使啦，你等阿正自己度啦。如果佢讲咗句话咁，我就真係有余。 罪人嚟㗎，係呀。 好大件事呀。喺呢个咁嘅环境呢，我尽量唔囉。除非喺现场真係有少少嘅改动可以令到件事好好多。咁我就大家商量，喂阿边个可唔可以，喂咁得唔得先。好客气咁讲。如果佢话唔得都唔得㗎啦，都係呀。 咁所以个形势就慢慢令到你都係咁啊，为咗人哋着想，又为咗各样着想，咁我就不如 专心做好自己 做工作，或者我有就係慳翻啖氣啦，又冇呢個狀態 嘅 其實。 其實係再用力啲嘅。 哦， 因為我要顧及大家嘅，因為有時候我真係見到咧，未如你想噶嘛，即係無論係個方向啊、稿啊、燈光啊、機位啊，即係各方面我都可以有嘢講噶嘛。但你要即係跟住個 flow 去， 嗯， 其實係都敏感嘅個人。呢啲係咪叫亞視保家政？即係對於一啲好細微嘅。就即刻咦咁嗰啲，但总之系好敏感啦。 系，但你个敏感又唔系发敏疹嗰啲嘅， 觉得唔舒服咯。 吓，咁但系冇计嘅，因为系头先。 系啊，跟住有冇咩？喂 ，hello， 系啊，师傅，嗱呢个点搞先？咁样摆法可唔可以将个风水咧变翻正先？师傅， 咁你就攞翻你嗰套最面嗰阵嘅武功出嚟啦。 系咪攞翻最面嗰阵武功啊？唔系，咁呢啲基本嘅 系咯。 尊重嚟嘅， 咁咪做翻嗰样嘢咯， 系对个场面嘅尊重咯。 但系心底里你就系有，会唔会有少少？ 系咯，可唔可以？喂，可唔可以咁样先？咁样扭得唔得先？但系越嚟越唔得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嗰、那个，即系无论系边一方面嘅制作啦，电视台又好，电影又好，网片又好，都系越嚟缩噶啦嘛。 嗯， 系啊，佢宁愿一个人揸机拍一个抖音，喂，佢都有几亿人睇啊，咁点解你要成队箍啊？ 嗯。 即系老细会咁样谂嘢噶嘛？ 嗯， 系 越嚟越呢个趋势噶啦。 系 系啊， 嗱，我问一个好直接嘅问题啊，你真系唔好介意。嗱，即系 K 宝都培育咗一堆人嘅， 嗯， 而嗰啲人咧，当佢去到其他台嗰阵咧，都大放异彩嘅， 嗯， 而嗰啲人有唔少都系同你同一个年代出世，即系就喺嗰度成长啦，或者咁讲啦。 嗯， 咁点解你唔走嘅？ 第一当年阿余小姐冇嗌我，真系 哦。咁人哋唔嗌你啫，咁你可以谂下争取机会啦。 唉，我又未去到咁咩嘅。 你唔系一个中意举手嘅人。 哎，系啊，系啊，系啊， 纯粹。 你想唔想？其实想唔想？心底里。 我谂睇嗰个待遇咯。 嗯。 因为个待遇表示咗佢嘅诚意。 系系啱。 如果佢待遇系话同而家一样得唔得先？咦，咁我就有啲 question 嗰个诚意。 知不知往事多个变，遗落了几多梦，埋下了。醉在何年？我与你别离在何年？光阴真快，像一支箭，留下记忆一片，留下痛苦一年。哪个会默默步向前？哪个会为求自我又再欺骗？ 歌嘅改变上改变啦。 有冇揾阿星爷啊？ message 咗佢，未复。诶，佢有百几万 fans 啊！一阵间咧，仲有一部分阿静嘅访问嘅啦，嗰度咧有真嘢听啊！嗱，密切留意啊！ 停咗听咁耐都系假嘅。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 大家好，我系阿静，李尚静。 个平台唔同咗，嗱，以前就咁多人睇啊，而家有机会咁，你睇下边个，嗱，初嚟到都系咁嘅啫，你睇下佢哋而家咁，即系嗱，其实你都睇到嘅，唔少嘅同年代嘅cable嘅主持，其实可能嗱，去到第二啲平台，佢挨一阵又好啦，跟住适应一阵都好啦，跟住都可能会有一片天嘅。咁而有陣時我都會等，我唔識你，但我都會諗啊，點解阿靜嗱，我唔係講呢個台嘅問題啊，只不過係覺得點解阿靜會繼續留喺度留咁耐呢？ 我諗又係一個適性嘅問題，即係嗰個你呢一個格同埋佢嗰個格係啱唔啱啊嘅，即係有線會覺得，咦，你呢啲咁樣嘅格同我哋嗰啲方向又啱喎咁，但係譬如話 TVB 又唔會覺得，咦，阿靜你呢個格同我哋個格又啱，佢未必會咁樣諗。 不過佢又真係嘅，其實阿靜好似同大台又 係咯， 即係佢個形象上，就算你話佢亂噏嘅，佢你要叫佢搞笑咁樣，係啦，但係嗰種搞笑同佢哋嗰種搞笑又即係， 如果你話要好似嗰種搞笑咁樣嘅，我真係會唔舒服喎，老實。 嗯， 咁但係亦都唔排除，如果我喺 TVB， 我會做第二樣嘢啦， 或者嗰樣嘢又擺得埋一齊咧。 口頭承諾嘅嘢其實又唔一定係會實現㗎嘛。 同你承諾咗個人，可能下年已經唔喺 TVB 做咧。 又即係你冇得寫落個合約裏面咧，嗱，你將會咧就係喺邊度出現啦，我就開幾多個俾你，即冇呢啲咁樣嘅嘢，即咁 detail。 但係講就好似阿勤講咁好聽，不過即如果人哋冇揾我都冇計㗎，即係當年 Sandy 冇揾咯， 係 冇 第二級，而你又唔係主動去喂。即係頭先你講嘛，喂，有冇機會揾我揾份工啊？即係當你啊，即係叫做有意去唔同嘅發展嘅人，你有冇主動去打一啲電話？ 但係如果我當年諗到個花子，就話我嚟嗱啊 TVB 先生，我嚟做一個咁嘅節目。嗱呢個節目咧就冇得㗎啦，就你如果我諗到呢樣嘢咧，我分鐘就會去揾即係相熟嘅人。 哦，而你又冇諗過？ 系， 当时未有呢一个咁样嘅蓝图， 就算之后 好兴噶嘛， 就算之后五点钟起身都冇谂。 但系你倒翻转头谂，其实喺嗰个 moment， 就算我当你有一个我非常劲抽嘅一个 planning 喺自己手上都好啦，但佢哋可能佢哋行嗰条路又未必系接受呢样嘢嗰阵咧，咁就系个 timing 嘅问题，佢又未必啱噶。 咁你就多虑咗。如果我谂咗咧。我无论如何点都怼爆怼爆佢， 因为佢系嗰啲可以突然间辞工去同周星驰做几年嘢嘅，同埋突然之间读完读下唔读就去咗南美洲半年嘅人嚟噶嘛。咁嗱，所以你而家呢个状态有少少同你过咗廿年嘅轨迹咧，系有少少背道而驰噶，因为你其实系可以率性噶嘛，系咪？我纯粹想问一下嘅啫，系啊。 如果你真系要问落去咧，我谂要答真嘢啦。都系一个家庭嘅问题，同埋一个生活嘅问题， 系 啊。如果你唔稳定或者需要拼搏，咁你嘅精力就唔可以放喺身边嘅人噶咯。咁但系咁啱呢段时间，身边嘅人系好需要你嘅精力嚟到去挨落去嘅。咁你就会谂，不如我工作上或者系我自己嘅发展上，不如悭力啲啦。我谂会有呢一种。嗱，呢个如果你真系咁问我，真系要咁答咯，就唔系话有冇人揾嘅问题。 习 惯性，我愿能那次天空星辉总闪照不定，躲进云层，令心暗里下沉，学会忍，继续行。 每颗星星仿佛听不到质问，心痛路神，理想捐极亦要尽，不肯妥协去迎合人，不肯妥协纵然独行，愿继续去打，不相信一生灰暗，用赤子之心来撕开胜的软禁。摘片星，我愿能那次天空星辉总闪照不定，多尽云层令心再次下沉，学会忍继续行，每颗星星仿佛听不到质问，心痛路神，理想捐极亦要尽，不肯妥协去迎合人，不肯妥协纵然独行，愿继续去打，不相信一生灰暗，用赤子之心心不笨，别笑我天真，天的意向偶然弄人，星的照向更足不稳，愿我集片星坚守我冲天志，是赤子之心仍坚守星光照人。 我们这两个礼拜里面，我听到呢首我有啲感动嘅，佢终于讲真话。唔系，我嘅意思系咩咧？答咗我想问嘅问题好耐。嗱，点解我第一日想问？ 问咗两个礼拜，我先至答，我想到一答案。 点解我第一日想揾嚟做访问咧？我系心底里真心觉得啊，真系阿静有呢个死尸四时四十四嘅呢个演出系值得嘅。即系呢个究竟佢系咪等紧我唔知，但系。啊！我終於見到，因為咧，我睇得最多嘅就係頭先講啦，都市人繁忙啦，同埋咩？我想買間屋，話俾我知，咩邊一度好啊？跟住嗰個 求神拜佛， 求神拜佛嗰個啦，嚇、啊！你連求神都唔肯為一，咁即係嗰啲啦。咁我睇咗幾千次，我都覺得啊，呢個人佢有啲料到 嘅 喎。 但係佢做乜嘢嘅咧？究竟係 係啦，咁啊好啦，咁啊， 仲有卧底旅行團咧， 係啦，即係有好多 好睇。 同埋我都話，我頭先開麥之前講，我個女嘅個個禮拜都要睇呢個叫做《空間改造王》，咁佢聽到你啲 VO 噶嘛，咁個個禮拜佢都一定要睇幾年噶啦，咁所以佢好熟你把聲嘅應該。咁我就哦，今日咧我就揾到個答案，即係嗱，其實多謝阿靜嘅嗰個最後嗰個坦誠啊，同埋亦都。真係話到俾我知，哎，原來咧有陣時，有啲嘢咧，大家都會識得欣賞嘅。咁大家咪去睇下李寶安嘅演出咯。咁大家知道，咁當然我希望藉住呢個演出，你又可以有更多嘢翻嚟啦。 我仲有一個問題， 未問完㗎，未， 我見你好似好完美咁， 未。 唔係啊，我真係想問卧底旅行團點解會把你落去？因為冇可能把你落去嘅，我覺得。 點解咩事啊？咩事啊？ 因為大家都識你㗎嘛。 哦，卧底呢個身份係嘛？ 係啊。 开头唔系咁多人， 人人都会认得， 系啊， 我系咩？但系唔知道，我觉得吓，我觉得实穿过，点样可以匿得埋啊？咁咯，因为你同妹头两个， 其实都挣扎咗，因为我哋头几个 trip 咧，真系俾人认得，跟住叫你收机咯。 哦， 系啦，系啦。 咁你 production 上面，即系制作上面系行唔到落去噶嘛？叫你收机。 咁点算咧？ 唔系咁啊，咪攞啲高部仔啊，细细部或者电话仔开少少，咁变咗质素会差啲，有啲唔用得，或者净系录音，咁你又唔用得咁样咯。其实都困难嘅开头。 嗰啲系咪都系三日两夜团咁样嗰啲，就参加好多个咁定？ 或者即系来回团啊，两日一夜团啊，系、 哦、 啊，都系咁样噶。 哦，咁其实即系话你参加咗好多个团，但系唔系每一个团嘅嘢 好多好多直情唔出街，因为个质素唔得。 哦， 其实呢个制作都困难。 会被人知嘅，真系 俾人知唔紧要啊！但系如果佢唔俾你拍，佢真系有权唔俾你拍噶嘛？咁你就冇得拍噶啦。 嗯， 因为我 夹硬拍，夹硬拍又唔好睇。 系啦，同埋间中会有一啲师奶，即系啲太太 妇人 啦，啲妇人嗰时候啊，你个样好熟啊，即系嗰啲咧，即系嗰件事其实系有得笑嘅。咁但系 有得笑，但系如果佢加多一句，哇，你好似有咩拍嘢咧？ 系啦。 你唔好出我啊，你出我样，即系话律师告你，有啲人真系咁讲。 系 咁啊，惨啦，你全部唔要得啦。 系啊，系啊， 你都有经历过嘅呢啲。 有。 所以我就觉得好奇怪，因为 做呢啲实况嘅就系咁啊。 系你 我哋唔系假实况啊嘛，真实况啊嘛。 系啊，你真系好易认噶嘛，点会认唔到啫？ 但系你会同佢讲，你话系啊，我哋睇下拍啲嘢，睇下啱唔啱用啦，冇嘢嘅咁咯。 哦，即系只要佢唔讲嗰句话告你，咁就 OK 啦。 如果佢唔讲唔出得，理论上系 OK 嘅。 嗯， 即系美国唔得啦，美国一定要签 consent 啦。 嗯， 系 都系啊，你问呢个问题好大件事啊，其实希望唔好听众知道咗之后就讲你唔好出外样。 我算啦， 系系系，算啦，我哋 cut 出佢啊， 又唔会嘅。 但系 其实冇，佢好多人都冇所谓嘅，真系好 happy 嘅。 因为咧，因为我真系好似头先阿刘伟恒咁讲啦，即系我哋求神买边层楼好啊，嗰啲其实系睇好多好多，但系我又几中意睇嘅。其实我自己几中意睇呢啲啦，咁同埋仲有一个咧，我已经唔记得咗嗰件事系咩事，就系、是、你一人分析咗 N 咁多个角色，嗰个系咩嚟嘅？ 系一个有线嘅电信部，即系电话部就话啦，其实我哋做呢一个又得，即系你攞嚟做宽频又得， 系。你啲內部嗰啲 sell 啲唔知咩咁樣嘅，佢係一個人咧做扮咗一家人裡面嘅唔同角色。 我記得 阿哥啦、細佬啦、妹啦、阿公啦、阿婆啦咁嗰啲，啊好嘢啫！ 如果你仲喺 OAP 做，你就係做嗰個人啊，係 嘛？ 係啊，OAP 做啊，OAP 即係 on air promotion。 係啦，無啦啦係突然之間喺個台底度有一個唔知阿妹定係邊個咁樣捐個頭出嚟咁講嘢，我覺得好好笑嘅呢啲，即係其實你係做盡咗好多呢一类型嘅嘢，而好衰咁讲咧，即系话啊呢啲其实系一啲相对地叫细蚁啲嘢。不过我想话俾你听， 有人留意到， 有人留意嘅，真系会有人睇。 咁即系多谢晒先， 系 真系有人留意到。 而家你咁讲，我而家做节目更加小心咯，因为我有时真系要望睇噶。 我想再讲一次，呢、這个节目系有人听嘅。虽然我哋曾经一度话俾你知系冇人听， 系咩？即系你试 系啊，话俾你知系有人听嘅，你小心啲啊嗱。 哦，其实我听过嘅呢个节目 系啊。喂，咁最后。有一个问题啦，我真系把握啦， 系系， 因为我哋要 ，sorry， 我要做，唔使冇嘢， 我哋一阵间要做节目啊， 系啊，我哋录音， 辛苦晒。 咁你而家搵紧咩啊？下一步人生搵紧咩啊？ 人生下一步睇下可唔可以挨过呢段时间先啦。 你呢段时间有咩问题啊？ 呢段时间系 搵手突击咯， 搵手突击，即系尽量好有效率咁样去用咗啲时间啦，因为时间自己时间比较少啲。其实都明白嘛， 明嘅，明嘅， 系啊。 咁希望尽快挨过呢段时间啦。 其实我呢啲经历，好多人都经历过。 系 呢段时间，你唔知几时挨得过。 嗯， 同埋可能搞十几廿年，但你又冇得唔咩嘅。 嗯 嗯。 即系 明嘅，明嘅， 比较难以启齿，但系都启咗齿啦。 大家明啦，咁当然啦，我真系希望有以后喺幕前有多啲演出啦。 系好啊，好啊，好啊。 即系。我都系呢个节目人听噶嘛，唔好嘥咗李尚正啊嘛。 唔会，又底又剩。我呢个好平噶啦，即系已经达到你 系咪啊？ 真系 仲要帮佢宣传埋添上嚟呢个电台。 即系如果俾刘导演有咩啱使嘅，你真系开声 系收到收到，大家切磋下。 系啊， 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卖开广告多？即系成为广告演员多咧，所以都好识点去。 唔会啊，因为如果我通常我自己 sell 得一定系好嘢，我自己先 sell。 同埋佢肯定唔系一个好中意 sell 自己嘅人啦。如果唔系，佢就一早 就举手啦。 都有原因嘅， 明嘅系啊。喂，多谢你。 喂，千祈唔好 呢两个礼拜咧，我哋听到认识咗李尚正啦。嗱，大家平时就见到佢鬼鬼马马做主持啊，呢样嗰样啦。你要喺入边要去撩开佢讲嘅嘢嘅烟幕。然后去揾佢讲嘅嘢嘅，即系呢个访问咧系 揾真相我哋 系啦，冇错，呢个访问咧系要有啲心机去听先至听得到边一浸系理想性嚟嘅。多谢阿正， 靠你剪接嘅功力啦， 我就剪咗晒真嗰啲佢。 多谢晒 Finger 俾你， 多谢晒你， 系啊， 好，下次见， 好， 拜拜， 拜拜。 让我有个美满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喊停，没有结局也可即兴。难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时间上早别张开眼睛。 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茫然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让我对这世界好奇，让我信自己的真理，让我有个永远假期，让我和谁也可嬉戏，从今天开始相识当作别离，时间就只活多一世纪，长路漫漫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愿我可 多謝李尚正啊！ 啊，有啲聽眾咧都留言話，我哋提嘅卧底旅行團咧， 係 話最記得嘅就係大部分都係屈人買嘢噶，正啊！係就係咁啦。 咁啊，多謝阿正啦。咁啊，臨尾嘅呢番真心説話咧，係啊，即係我再聽都有再三回味嘅。 係， 同埋咧，我亦都好佩服佢曾經嘅率性啊！即係我唔知係一哥啦，有冇做過呢啲啊？佢即係譬如話 放開一切， 放開一切就得。 嗰啲一切係仲要一個月就大學畢業， 都唔畢咁跟住就去咗南美流浪半年咁樣樣。 而家淨係得一個 最後修心養性 預科嘅程度嘅啫喎，但係其實佢讀書好叻嘅。 我曾經都有咁諗過，但自從我生咗仔之後，我就唔再咁諗。 冇錯啦，即係而家一哥要屈就喺度做4000蚊一集， 冇計， 其實都係 為咗小朋友。發哥你笑得好開心喎， 因為發哥話佢唔知啊嘛，你正傻仔嚟㗎，你肯喺度做4000蚊一集。 喂，咁你有最率性你搞過啲咩咧？ 最率性啊， 都系去阿蒲台岛咁样，我系最远啦。 其实真系冇啲咩好率性 嘅。结婚会唔会系率性？ 哇！呢集笑得应喎，呢集。 唔系咁，你我认识你，我觉得你最率性嘅一次系呢次嘛。咁可能你觉得唔系咧？ 而一哥本来好眼瞓啊，一醒啫，估唔到我哋本来烧阿正烧嚟呢边。 率性嗰啲行嘢摔跤啊！ 喂，但系当年你咪即系喺加拿大啊，定唔知咩流浪过？ 我唔好提加拿大。 唔系得，哇！呢嘢睇得仲硬，呢嘢仲硬，你系咪特登噶？ 唔系，即系我讲啊，想讲流浪啫，系啊。 我觉得佢特登嘅，哎呀，真系好 似。我谂最 阿嫂嬲噶， 即系最 阿嫂都唔知咩事。 阿嫂点会唔知啊？阿嫂点会唔知啊？阿一哥好鬼死透明度高噶。 我谂最率性啊，或者最大决定咪就系去咗读书咯，即系再读多个学位咁样咯。 突然间好渣。呢個 但相比之下，真係完全唔入流啊！即係冇咩叫做話好大嘅冒險咯，我份人。即係我份人比較保守嘅，其實即係大家唔係好了解我，其實我比較保守。 嗱，你講此言就啱啦，因為咧佢講嘅嗰一個 冒险呢两个字咧系好重要，因为咧，我觉得阿静当时嘅决定，佢并唔系去冒险啊， 佢体验啊嘛， 佢系喜欢呢件事，佢先至， 即系佢衡量过嘅， 系啦，即系佢因为真系中意呢一样嘢，佢好想做呢件事，所以咧，我谂佢个心态冒险当然有两个唔同嘅解读啦，一个咧就是、哇佢冒险正，一个就是、咦好冒险，两样嘢嚟噶嘛，但系佢就系正嗰边咯。 即我都有啲朋友，佢喺大学嘅时候就系读咗两年，争最尾嗰年嘅啫，就决定唔再读落去。咁有几个原因嘅，即系例如可能佢本身系读 nursing， 即系好似阿静好似读 architect 嗰啲嘅，即 系建筑， 即你出嚟一系就做翻呢一行，如果唔系其实你读完冇咩分别。咁我个朋友咧，佢系读护士嘅，即系护理学，咁佢就系知道自己出嚟唔会做翻护士啊，所以佢就好快，可能就喺个即系其中一年嘅暑假就去咗揾一啲即系相关嘅佢有兴趣嘅一啲可能设计工作。咁有个门路入咗去之后，佢就毅然就放弃咗，即系继续读埋嗰个护士嘅课程咯。咁因为佢好知道自己想点，所以喺佢哋眼中咧，其实从来唔系一个冒险啊，而知道自己再嘥多个一个月或者甚至嘥多一年嘅时间。其实是一个浪费嚟嘅，喺佢哋眼中。 系，我有个朋友都系一样，佢喺大学咧攻读经济， 系 咁佢出嚟做银行啊，搞下股票嗰啲嘢，屋企人以为，但佢出嚟之后，我毅然放弃咗。 系， 哦，你个朋友系啊， 毅然放弃咗。 你个 friend 我都识过啊，系啊，跟住佢走去咪搞嗰啲咩艺术啊咁样嗰啲嘢，而家都叫有一番成就啦。 佢一翻嚟仲走咗去大坑西村度呢一年， 虽然佢冇4000蚊一扎， 做咗咁耐都冇。 系啊，做极都。 嗰位朋友都怀疑当年嘅决定应该系错 嘅。系都唔系嘅，但你可以试下谂下咯，再谂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京丰台区长丰医院发生大火，21人死亡。央视报道，丰台区当局在中午12点几接报，长丰医院住院部东楼起火，消防、公安、卫健等部门的人员到场协助救援，大约70名患者需要疏散。火势在下午大约1点半被扑灭，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卫生防护中心说，本地监测数据显示新冠病毒和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呼吁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的人士，即使症状轻微，亦都应该佩戴外科口罩和尽早求诊。中心强烈呼吁市民，特别是幼童、长者和长期病患者，应该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属于优先组别的市民，不论过往已经接种多少剂疫苗，在接种上一剂疫苗或者感染新冠病毒超过6个月之后，可以在今年内免费接种额外的加强剂。本港已经进入流感高峰期，中心指出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从3月第一个星期少于1%，上升至截至今个月8号一个星期的13.57%，主要诊断为流感而入住公立医院的比率亦都持续上升，尤其是12岁以下儿童和50岁或以上人士。58岁女病人在东区医院急症室等候期间，被发现在无障碍洗手间失去知觉，其后不治。医管局已经将个案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医管局说，女病人星期日晚因为发烧和咳嗽，自行到东区医院急症室，分流站初步评估为次紧急类别，安排她在等候区。医生星期一朝早11点几为佢诊断，当时情况稳定，安排佢回到等候区，但系两次广播呼叫都未获回应。到下昼4点半，发现佢喺无障碍厕所失去知觉，随即进行心肺复苏，最终喺下昼大约5点不治。发言人话：一般而言，若果职员透过广播系统呼叫病人未获回应，会再次广播。根据既定程序，东区医院职员每日定时巡查和清洁院内洗手间，包括无障碍洗手间。而无障碍洗手间有紧急求助中，装置一直运作正常。医管局说，医护人员亦都会按时巡视 急症室轮候的病人，定时为他们量度维生指数，或者有需要时安排医生复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50点，跌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63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4.31，瑞士法郎0.899，加元1.34，人民币6.879，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2美元，卖出1992.4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至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生命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阻碍，例如感染艾滋病病毒，停低抑或向前行是有得选的。及早接受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治疗，可以抑制病毒数量，维持免疫力，预防并发症，减少传播病毒的机会，生活亦可以重拾正轨，生命就是不停步。上爱滋热线网站 www.2780-2211.com 了解多啲。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我们的婚姻》。 白百何饰演沈瑞星，全职妈妈，强势、任性、横蛮，而深厚嘅辩论功底更加令到佢每次嗌交都赢。曾经的大学尖子，婚后相夫教子，回归职场究竟是福是祸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日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不要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仲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嘅活动，丰富自己嘅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好，晚上时间9:36啦。咁今日咧就阿一哥就拉起咗一个题目嘅， 系 就系、是、子弹仔事件啦，亦都咧即系勾起咗我哋一啲童年嘅踩单车嘅回忆嘅。 唔单止我哋啊，亦都咧勾起咗某一啲听众童年踩单车嘅回忆啊。因为咧有位听众佢话咧40几年之前啊，有一队叫做跃马嘅车队咧喺长沙环嗰一带咧横行嘅，而每一位咧都系只车手一般，相当之劲抽嘅。 跃马系咪头文字 D 嗰啲 terms 嚟嘅？ 跃马即系 40几年前边有唐文字 D 啊？ 跳跃嘅马， 我以为系跃果嘅跃啊。 哦，跳跃嘅跃马，跃马系啦。咁啲马喺度跃动嘅时候，咪跑得好快嘅意思咯。 系 嘛？系啊。 系咁啊！我哋今日咧就好特别啦。 系啊， 即系有人我哋讲踩单车咧。 系啦，我哋不能班门弄斧。虽然我眼前两位男士都有单车，但系佢哋系买翻嚟摆嘅。 佢嗰架一直仲喺电影公司嗰度。 买单车翻嚟， 接埋咗， 我入接埋咗。入咗公司做咗三年都见住架单车， 咪就一路接埋。 买架车翻嚟摆，同埋买架车翻嚟踩系两件事嚟噶。 系啦，咁我哋揾一啲咧买架车翻嚟踩嘅人倾下偈先。 系啊， 喂，阿重哥你好啊，重哥， 重 哥你好， 喂，你好，你好。 我哋首下流程嘅常任客席主持啊。 而家我哋唔系港台体坛一二三啊，重哥。 佢俾体坛一二三叫咗，我本来想讲嘅，本来咧阿重哥系属于首下流程嘅，而家去一二三嗰边啦。喂，重哥，嗱，我哋讲下你啊，即系踩单车有几叻，我哋都已经唔需要再多讲啦。讲下你第一部单车系点样得翻嚟嘅咧？ 用。即系 攞铁链，攞铁钳，钳咗人哋部， 重哥唔会做呢啲嘢噶，你估你咩？系 半工读，半工读，即系日头就翻我哋以前就系读伴奏嘅啫，咁啊早上就翻学啦，咁啊下昼就走去啲茶餐厅卖面包啊咁样啊，咁啊储咗啲钱，咁就买咗人生第一部嘅耷头车啦。 哇！ 我嗰时一买就买耷头车啦，已经。 是啊，一去到好盡㗎啦。 唔係咩叫單車王子啊你真 係。不過呢就係、好記得嘅$250。咁、 哦、 就點嗰陣時呢就係、是、冇波啊。即係係轉唔到波上唔到斜路嗰啲嘅。因為唔夠錢買嗰套波啊。 喔、哦。即係個變速器。 係啦冇變速器咁就踩住先咁樣啦。 係新車定二手啊松哥。 當然係二手啦。唔、哦啊、應該係二手係唔知幾多手啦。 喂，唔好意思，我想了解下啦，因为咧，阿聪哥话即系聪哥话系冇得转波嘛。好啦，咁因为以我即系皮毛嘅认识咧，有得转波嘅车同埋冇得转波嘅车个设计系有啲唔同嘅，即系佢有好多唔同嘅饼，先至令到有转波呢件事噶嘛。咁你头先讲话即系$250嗰部车咧系冇得转波嘅，咁换句话讲，其实系冇得再变成转波噶嘛？可唔可以咁讲噶？ 可以噶，绝对正确。 哦，系 系啦，绝对正确。咁啊变咗咧。即系上斜路咧，就如果好斜嗰啲，又未必上到嘅。即系譬如好似啲旧清水湾道嗰啲咧，就上唔到 嘅。 系但系少少斜嗰啲，即系譬如就系、是、青山公路啊，咁嗰啲咧就 OK 嘅。大帽山咧都可以嘅。 大帽山冇波，你想大帽山？ 你想大帽山做？ 因为佢唔系好斜，佢 唔系好斜。我次次咧， 喂，果然系车手。 唔得，我一定要讲。 阿松哥踩呢啲路真系得人惊。 喂，我问一问啊，因为咧我冇问过呢个问题，因为咧我哋。偶然咧都會行山咧，就係、是、針草帽啦。咁通常咧，我哋喺大帽山咧就會上咗去個波之後就落翻嚟啦。通常會發生咩事咧？ 就係、是、好辛苦咯。 我就見到好多高手咧，就喺大帽山山腳一路踩上去。嗱，我次次咧都會同嗰啲高手講加油啦。佢哋通常都面青回應唔到噶。好啦，我想問下聰哥，作為一個即係要踩得上大帽山登到頂，係咪一個階段性嘅勝利嚟嘅？ 诶，绝对系噶！我哋以前咧踩单车咧系分甲乙丙组噶嘛， 啊系， 咁样咧就嗰啲前辈咧就系讲，如果你你一条气上晒去大帽山，咁你咧就可以由丙组咧就升上去乙组咁样嘅。 哦，吓、 啊、升上大帽山都系一组咋？ 啊，系啊，系啊，咁啊，即系以呢个踩到大帽山，即系唔需要停低休息为一个目标， 系 吓。即系以前就有啲咁嘅传闻啦。 系 哦，咁你第几次挑战大帽山，你终于一条气上咗去，唔使休息咧？ 嗱咁嘅，因为咧我咧系踩咗好耐单车先至去上大帽山，所以咧就系、是、可以一次过上。 哦， 唔系喎，呢 个单车已经系有波噶。 哦， 其实松哥我都踩咗10年单车噶。 其实我哋嘅单车龄我都系好细个开始踩噶嘛。 我踩咗40年单车噶。 系啊，我小学学识踩单车到而家。 我去到川龙已经系推车落翻嚟嘅咧。 唔系，我行上大帽山我都要唞几次。 喂，咁仲有最高系难度喺边度啊？咁松哥， 即甲组可以去到咩玩法咧？ 嗱，你而家咧东涌啊，即系里边咧去回窝啊嗰啲地方咧， 系 咁嗰啲踩去长沙啊，咁嗰啲路咪好斜咯。 哦， 即系八公坳嗰条 25% 斜度啊。咁同埋咧，大帽山咧都有一段嘅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你有行物理路径咧，去到嗰个波落嚟嗰一段咧，嗰度有几公里咧，其中都有啲系几斜嘅。 系。啊 咁，但系如果純粹係大馬路可以車行嗰啲咧，嗰度咧就冇咁斜嘅，即係普通嗰啲冇因為你上到去波頂嗰度咧，落翻嚟有幾公里咧，佢係有個閘住，係唔俾普通車上。 係冇錯冇錯，係 啦。嗰度就斜啲嘅， 係係冇錯，人行都覺得辛苦嗰度係啊。 係啦，冇錯冇錯。 哦，喂，咁我想嗱，我哋翻翻轉頭啦，呢啲太專業嘅嘢，我哋就從來冇挑戰過啦。翻翻轉頭啦，嗱，我哋 挑戰唔到啦，成世都。 我唔記得咗，嗱，聰哥就話你話你$250就買第一部車啊。好啦，咁喺之前啊，以你記得嘅香港歲月啊，嗱，我印象當中咧。租单车咧就有两个地方嘅，喺我嘅少年嘅年少嘅时代啊，第一个咧就系当然系沙田啦、大围嗰啲啦。 其实 咧系啦，其实我第一代租单车嘅地方就叫石澳。 哦， 咁石澳咧就有个停车场 嘅， 有停车场嘅。其实咧好得意嘅，而家都好似有得租嘅。 咁咧就因為細路仔咧，其實你只要有個停車場踩咧，你已經覺得好開心噶啦。咁所以咧，我第一個能夠有租單車踩嘅地方就肯定係石澳，就屋企人，譬如咧就去石澳游游水、燒嘢食。咁阿爸咧就可能會即係俾10蚊咁樣就俾我細佬，係一人租一部，就有輔助轆嗰啲，就喺個停車場度踩嚟踩去，咁就算噶啦。 重哥，你有冇踩過輔助轆嗰啲噶？ 我有冇踩過輔助轆？ 係啊。 我冇踩过。 你都讲系咩意思啊？ 喂， 你知唔知重哥出世就识踩单车噶啦？ 唔系，我都系好迟先学识踩单车。不过咧就系、是、我哋去有啲龙山，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喺边度咧？观塘啊，而家雾江书院嗰度咧，隔篱有一个叫做即系乐华村隔篱咧有个单车公园嘅。嗰、一个咧以前咧就 系 一个草地嚟嘅。系咁我就喺嗰度學踩單車㗎喇，因為我屋企喺嗰度附近嘛，我喺觀塘長大㗎嘛。 係 咁就好似行隊長你頭先講，就係、是、好似你喺石澳咁同埋或者大圍咁踩單車嗰個感覺。咁當然那個地方就冇咁大嘅，我就喺嗰度學識踩單車㗎。 係咁嗰個年代，譬如你嗰個年代，我諗即係嗰啲城門河側邊啊單車徑嗰啲未有㗎嘛。咁嗰陣時嘅香港人其實係會去邊度踩單車嘅呢？ 嗱，其實真係去太圍喎，好多時都係真係，其實係一日嘅假期嚟嘅，咁啊去太圍，咁啊踩單車，咁就以前咧就真係冇咁發達嘅，嗰啲即係冇而家咁好有單車徑，咁啊嗰太圍嗰個地方咧其實係好大嘅，佢直頭係差唔多啊，我估啊。可能有五六个足球场，唔止添啊，有十个足球场都咁大噶，喺我记忆之中啊， 系咩嚟噶？即系个烂地咁样啊？ 咪烂普通烂地咯。 哦， 咁嗰度有好多单车铺喺嗰度，喺嗰度差唔多，基本上呢啲人话如果系星期日，大众踩单车交嘢上咧，就去嗰度租单车踩。 哦，即系佢唔系踩条单车径，系喺个空地入边打圈咁踩。 咁你有冇玩嗰啲漂移啊？我哋今日咧，我哋 子弹仔 啦，开头咧，我哋有研究到关于漂移呢单嘢。你有冇玩过漂移啊？ 嗱，咁啊，嗱，首先咧，阿勤咧就出呢个问题咧，又子弹仔咧，咁啊，我啊反问翻你哋啦。其实子弹仔个名系点嚟嘅？ 佢好似一粒子弹咁样咯，龙头凤尾啊嘛， 系咁我咧就系、是、根据维基百科，我就去 check 咗呢个子弹仔， 系 原来有段古噶嗱，我又问翻你啦， 系 喺我对子弹仔嘅认识咧，咁啊，不如你哋就年轻啊，可能未必听过啊，有冇听过迷你仔啊？ 迷你仔未听过，迷你仔系咩嚟嘅？ 冇听过啊， 冇啊， 咩嚟噶？ 完全冇听过。 系咪真系好细好细架嘅单车啊？你意思系？ 哇，咁样真系你要揾一日咧，真系要喺维基百科嗰度。 我哋嘅即刻揾啊！ 迷你仔咧，我因为咧子弹仔就系以前我哋嘅年代叫做迷你仔。 哦，系咩？ 哦，即系有呢样嘢嘅。 系啊。是同一样嘢嚟嘅，直头系同一样嘢嚟嘅。 系， 即系我一维基百科咗之后咧，佢就好多图片出嚟啦。咁我第一句弹出嚟嘢，咪即系以前嗰啲迷你仔咯。但系就好奇怪、哦，竟然你哋都冇听过叫迷你仔， 冇听过、哦。 系，所以你哋都真系年青啊。 系，喂，咁但系你哋嗰年代嗰啲迷你仔点样造成，即系点样构成嘅咧？ 咪直头就系你哋而家讲紧嗰啲叫子弹仔咯、 哦， 一模一样。 点样砌出嚟啊？ 哦，咁就係呢，其實呢嗱，我哋呢一類嘅即係叫做迷你仔或者係子彈仔啦、啊、即係咁叫啦、啊、其實同我哋啲公路車呢係完全兩批人嚟嘅，基本上係唔同嘅。 係、哦、 嗱、啊、我哋你哋就可能會叫我啊，我哋如果踩嗰啲叫大人車、公路單車咧，你可以叫我哋運動員啦，係咪？ 係 咁、啊、你唔會叫子彈仔嗰啲叫運動員？ 嗰啲叫飛仔啊！ 嗱，又唔好咁講，係只可以講。 係啊，所以係梁禮勤講嘅啫，係 係一個文化， 係冇錯。 我只能唔係我嘅意思，即係話佢哋咧快到曉飛啊！ 哇， 係 咁笨啊！ 同埋咧就係、是、有一個特性嘅，一般嚟講咧。都是青少年为主， 是 啊，即是通常呢就是未有电单车牌那些人玩多啲嘅、嗯 哦啊哦， 因为如果有咗电单车牌嗰啲人咧，多数就唔玩呢啲啦，就去揸电单车。 何坑嗰啲就咁啊，系、哦、 啦，冇错啦。 啊、但係呢你公路車就唔同啦，係咪，即係譬如我都去已經係去到阿叔嗰、那個嗰、那個輩份啦。你唔會見一個阿叔佢度踩子彈仔咁好笑。你明我意思嘛。 佢都有嘅，偶然有嘅。 係呀， 即係買餸啊。 去踩公路車呢就好正常喎、 啊。 係咪呀，即係好普遍啊。所以呢呢、這個叫做子彈仔嘅車呢其實就係一種潮流同埋一種文化。咁以我所接觸嗰啲呢多數都係青少年為主囉。咁但當然啦，其實其中一樣嘢呢我就聽一個前輩講嘅，就係、是、呢個 ET 啊，外星人啊， 係 電影啊，大家記得啦， 記得 就係、是、嗱，佢哋咧就係、是、嗰幾個僆仔咧，咁咪 去個攬嗰部單車係， 係啊，個攬咁啊車嗰個外星人走啊，咁啊跳嚟跳去咧，哇！其實佢嗰段時間咧，呢、這個直頭係帶動咗全球嗰類型嘅單車咧，賣到全世界斷曬市啊！ 哦，哦，嗰類單車又似咩咧？攬嗰只。 系啊，嗰、那個影嗰、那個影響啊，即係、啊、即係我哋以前就叫做迷你仔咯。 啊、 因為咧喺我所識咧就係、是、香港嗰、那個其中賣代理賣迷你仔嗰、那個老闆咧，佢就係因為咁樣賺到佢第一桶金。 哦，因為 ET 外星人啊， 係就係、是、買迷你仔，就係、是、代理賣迷你仔，即係即係而家你哋叫子彈仔嘅單車。 哦， 係啊，好賺好多錢啊，因為哇，那個即係嗱，正如就係頭先我講係一個潮流同埋一個文化啦。哇，咁啊個個人都踩。咁啊，另外咧，譬如天若有情啦，咁啊，你最經典係邊一幕呢？ 咪劉德華流鼻血之後踩電單車啦， 流鼻血啦， 仲要開得好快添啊！嗰條路度 係啦，咁啊後邊就著住個婚紗嘅 吳善蓮， 係咪係嘛？咁而嗰一類型嘅即係叫做迷你仔咧，就好興咧後邊咧嗰個腳踏嗰度咧，即係嗰個碌嗰個柱嗰度咧，佢係整兩支槓喺度， 係啊，好靚噶嗰兩支嘢， 有個人企喺度， 冇錯啦，係、啊、一個最響旺嗰啲啊，係。 系啦，嗱，即系有啲人咧，佢做唔到天若有情，就做个迷你嘅天若有情。你明唔明嘅意思啊？ 我明晒，所以应该要着婚纱企上去嘅。 唔系，我明咗，喂，咁你真系形容得太好啊！即系大家个都做华啲噶嘛，想 系啊系啊。 咁你后边嗰个真系小线， 系啊。 咁但系就因为有屋村版啊，又系大家又冇嗰部战车，系 系啦。咁同埋咧。你踩嗰啲車咧，你好少喺大馬路，即係嗰啲主要幹線嗰度咧，你見到好少見到 㗎。 通常咧就喺啲屋村裏面穿插，因為佢哋嗰啲碌咧好細啊，變咗佢靈活性好大咧。咁嗰啲人咧就即係呢個又可能係受ET 個電影影響啦，即係變咗佢個靈活性大咧，就變咗佢可以喺嗰啲屋村裏面咧啲街市啊。嗰啲商店啊，咁啊穿插啊，咁啊分分鐘你追佢都追唔到嗰種咯。 哦，喂嗱，阿重哥嗱，你 有冇踩過啫？其實 冇錯啦，嗱，你身為一位公路型嘅車手， 但你都應該要即係博覽群車噶嘛，係咪先？你點都要試一下。 唔 怕老實講啊，迷你仔咧，我就真係未接觸過。 哎呀，竟然有一種單車， 係。 但系天若有情嗰個情景咧，我就試過啦。我揸電單車。 即係你揸電單車定單車話？ 电单车， 哎呀，有冇流鼻血啊？ 咁有冇婚纱咧？ 我其实系有电单车牌照， 系咩？ 系咩？真系噶？ 哎呀，真系唔知道、啊，而家仲有冇揸噶？ 而家冇啦，因为交通意外之后就冇咗。 系喎。 咁点解你当年会考电单车牌咧？ 嗱咁嘅搵食啊嘛。 系。 我以前做速递咧。在速递公司里面咧，系揸绵羊仔，你知唔知咩叫绵羊仔？ 知道，系呢个知系啦。 系啊，我就揸绵羊仔送文件噶嘛，咁我咪就揸电单车咯。 哦，但系 你电单车牌有冇续牌啊？有续埋噶。 我有，我续埋一齐嘅。 哦，系。 咁我咧就又问朋友咧，就系借咗一架类似子弹车嘅。电单车即 系 好型嗰啲咧，即系有晒嗰啲沙板啊、剩啊咁样啦吓。咁啊，当然啦，其中一样嘢又好受呢个阿龙的故事 哦， 阿龙啊， 喺嗰个比赛嗰个跑道咧，老友望住前方嗰个眼神咧，你明唔明我意思？ 单车做到呢下 嘅，明晒明晒。 咁而家好多玩嗰啲迷你仔嗰啲后生仔都系有咁样噶，即系觉得好型啊嘛。 系 佢个乌落去嗰下啊嘛。 佢哋系啊，佢哋戴晒头盔噶，而家好劲。 系咩？ 系啊，我哋要威佢哋先戴，佢哋几时都戴。 我哋平时讲嘢都会戴头盔嘅。 佢哋戴电单车头盔， 系 系啊，型到咁。 啊，你讲到好似系 踩单车、戴电单车头盔，都真系一件事嚟嘅。 啊，你讲唔系佢跟唔嗱，你肯定子弹仔系唔会戴嗰啲水虫，即系重哥嗰啲头盔噶嘛？因为 我哋啲公路啊， 系啊， 唔够型啊， 系 唔 够型啊， 系。但系戴电单我真系见过啊！嗱，因为即系乜都有嘅，你知咧喺香港， 你要有呢个想象嘅时候，就要有呢 个节目咧。可唔可以讲载住条女咁样得？ 你讲咗啦，已经 你讲冇乜所谓啊！ 嘉宾讲得噶，你帮我估唔系重哥，因为文人讲出口啫。 唔系，因为点解咧？因为咧，你嗰啲子弹仔嗰啲车咧，其中一个最大嘅动力啊， 就系载住， 就系嗰啲后生仔咧，就系可以载住条女啊。 系啦，你一定要用呢四个字， 一定要即 系。系啦， 一定要将个神文讲出嚟。嗱，我冇心，即系好俗啊，嗰个字眼冇心。 你一二三冇讲呢啲啊，上哥， 我系认住型啦嘛，你明唔明啊？ 我真系冇谂过用一个咁斯文嘅通讲呢句说话系咁好听嘅。 但系同埋佢形容得好合理，好合，好合，好合适啊！ 咪先，阿重哥，你都试过咁样噶喎，载住咩个？ 个女仔 系啦， 载住条女咯，不过系揸电单车咯。 系，但好冇 feel 咧。 吓， 好冇 有 feel 啊！ 哦，系有华仔嗰只 feel 系嘛？ 好得啊！诶，仲有 feel 过华仔啊！ 哇，真系重哥呢啲真系， 重哥真系劲， 真系，唉，唔识讲，我要播歌，重哥。 诶，呢首歌系重哥拣嘅， 系啊， 系啊。 点解拣呢首啊，重哥？ 咁啊，啱 mood 啩？ 系咪啊？当年你咪就系你唔系属于呢个系统嘅人嚟嘅，即系你唔系属于暴风系噶嘛？ 唔系，即系。我要襯托你哋啊嘛，大佬揾食好艱難。 但係有冇調，即係有冇重疊嘅？即係譬如有冇公路車車手都會載住條女咁樣樣噶？ 嗱，因為個單車嘅結構咧就難啲。 好嘢！ 本來其實都想嘅，如果能夠嘅話咧，都唔會抗拒。 冇 feel 啊！ 係 冇 feel 啊！你即係條女唔覺得型啊嘛？ 係啊！ 好嘢啊！ 其实咧，系你车住条女，其实除咗系揸， 我再起嗰首歌啊，咗首歌， 系你继续讲。 嗱，呢度一定要讲埋啊，即系除咗系揸嗰要觉得型啊，有一样嘢好重要啊，就系俾人载嗰度觉得型啊嘛。 哦，系啊，啱啊，同坐住一架名牌， 原来追女仔都有一手啊， 即系坐住一架名厂嘅跑车系冇分别噶嘛，个感觉系 冇错啊， 系啦，冇错，啱咗， 再嚟过系，真系好啱 feel 啊，真系。特別是那四個字叫做載住女，而不能用公路車，一定要用子彈仔。 冇錯， 你會唔會有失形象啊？ 係，誒，我 都 係 你啫嘛。喂，我哋真係多謝重哥啊！ 多謝重哥， 多謝重哥 ，thank you， 拜拜。 前途夢亂，雲在晚空，如像灰色鐵鏈，在你街上的風。旁人没法懂，迷在漆黑正中，令明我天空。I can't break the wind。I can't break the wind。我知不知我是噩梦，从无受控，爱发泄，不爱被动。问你几点？ 喺度多谢晒洪松任先生。我哋唔好再重复佢讲嗰四个字啦，大家请重温啦。 松哥简直系一个性感演出啊！ 松哥追女仔有一手啊！ 但咧有听众咧，佢话咧，呢只子弹仔咧又有另外一个名噶， 九龙仔啊嘛， 系叫九龙仔，真系唔知咩嚟噶。 公园我知喺边嗰度啊。 喂，同埋咧有听众就话咧，James 都话咧，因为松哥讲迷你仔呢件事咧，勾翻起嗰啲回忆啊，即系相信真系以前有一代人咧就系咁样称呼嗰款嘅， 我谂类似 BMX 嗰只咯，即有啲似花式单车嗰款。 喂，最后一个问题问啦，一个唔好问你有冇再住女仔先啦，你最斜踩到上去边度啊？ 中大同埋柴湾斜， 即系譬如踩上广播台得唔得？ 嗰、那个唔算斜路啦，嗰、那个 呢度 唔算斜路， 唔算斜路。 我中大可以连续踩两个圈噶嘛？ 你唔好同一个真系会玩单车节嘅人讲啦。 我有踩柴湾斜咯。 你问佢呢样嘢唔好啦。 大潭道个斜路，石澳嗰边都踩过，其实冇咩问题 喂，上大帽山啦，同 大帽山，其实我系落斜唔敢，因为有落斜危险啊！ 你 上斜， 你咁叻，你同阿松哥踩翻转啦！ 我估到你嚟呢一招啦！ 喂，好啦，喂，再次多谢松哥啊！ 好啦， 再见，拜拜。